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系味觉觉得甜，但系身体又唔会响阿啦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仲有做好多产品噶。咁啊，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 去。佢自己整噶。 冇错啊，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制造工厂， 系 已经有呢个食环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劲啊！好啊！ 地点香港新界火炭坳背湾街45-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坳室，详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电话查询36981219，瑞吉先每月系有优惠嘅。 咁犀利，咁即系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 Who the fuck? I'm Man United。 啲費南尼搭卡維今朝做乜嘢？係立撚十到立撚十中嘅立撚十嘅立撚十，佢入波慶祝你打個籠啦！啱啱先啊 ，Rick 先一個聚集全港最優秀反萬人才嘅網台，歡迎收聽熱血二台，我係社民連嘅獅子。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一个声想，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20岁、30岁、40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20、30、40，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好啦，一起步嘅时候，前面快放咩？叫我话俾你， 唔系快放，你等我讲今日两单好低能嘅事先。我今日有两单好捻白痴嘅嘢。我今日喺屋企咧，我预备出嚟啊！你见好少见我着恤衫啊，系咪先？即系通常我行一路我都系皮皮地噶嘛。咁所以逢星期五呢个假日咧，我都会着得比较隆重啲咁多嘅。咁我就会着恤衫嘅。咁头先喺屋企食完饭啦，自己跟住我就 食完饭， 系食完饭，我妈翻咗嚟喺度睇紧呢个 CCTVB 垃圾啦。咁跟住我预备出门口，佢问我去边啊？我话去录音啊。跟住早着到咁靓，跟住我话有几靓啫？我逢星期五我都系咁上下噶啦。跟住话。录音有冇女嘅？我话冇啊，佢冇你着成咁，跟住好捻烦咁，我哋冇捻烦啊，我话，跟住先可以甩到身走咗出嚟。跟住另外一单今日 lunch 嘅时候咧，阿大秘书突然间食阿 lunch， 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上个礼拜咧，即系我哋公司会有啲美国客嚟香港咧，就有啲酒店嗰啲公关咧上嚟 sell 嗰啲酒店 嘅。 系，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佢因为好似我都冇印象啊，佢就话。嗰、那個人同佢講就話我，佢呢個同事，即係佢見到呢個同事，因為我冇印象係招呼過佢嘅，咁可能個秘書唔喺度，我行出，我話你等等啦咁樣，我話個秘書要出嚟噶啦，跟住佢話，跟住我走咗去咗廁所啦，跟住佢話佢就同我秘書講呢個同事冇懶啊，佢話我佢見到我樣覺得我好懶喎，我話咁都俾你睇穿，離曬譜啊，話咁都俾。就咁一面之 前，冇拉拉链啊， 冇理由嘅。一面之前，佢问我做嘢系咪好懒嘅，咁我都呆咗，佢话系啊，咁样。 你嗰时系坐喺度定企喺度？ 唔系，我企喺度行咗出去，可能我啱啱去厕所。 你行得好， 你一定冇拉拉链、啊。 都唔系啊，我正常啫，公司。 冇凉针针下边， 冇凉针针。 边人衰得过你啊？ 系咯，可能真系。 即系赞靓仔或者样衰嘅就 唔系，我觉得佢基本上系留意咗我，你明嘛？即系嗰条女嚟。 即系一睇到个样话懒嘅，真系唔知点算。我咁点样喺边忽睇到个懒 嘅猪？咦，佢咪好懒噶？搞唔搞得过咧？ 系啦， 即系个秘书就咁样谂。 唔系，其实 Kenny 啊，点咧？二三四个节目都停咗成两个礼拜啦。即系其实见到啲网友咧都即系万众嘅等待呢个节目嘅， 系咯， 再猜嘅。但你一开个节目，你两个讲两个咁嘅烂 get 出嚟，咁 我 唔系啊，呢两件事都系点？ 我想 真嘅两件事， 你想点？ 大家停一停，大家停一停，大家停一停，五秒， 啊，我方便我 cut 咗佢一阵。 好啊，正题啦，入正题啦， 入正题。我哋特登开始个热闹啲个节目，你介绍。 屌我讲紧马噶嘛，本来 屌你真系。 有沿途快放之后，点啊？我记得 正系断晒脚啦，全部啲马已经。 正题又系咩啊？而家 咁啊，正题不如今日嘅讲下，大家都读过书啦，吓系嘛？咁不如讲下以前细个翻学啲好笑嘢。 翻学好笑，啱啊！俾个惊啊！今日有惊一，有阿张 Sir， 有阿姚坚，有阿九叔。有啊，狮子同埋我嘅，咁我哋首先俾阿惊一讲先，因为惊话佢好早俾人踢咗出楼， 所以幼稚园讲起佢幼稚咗俾人踢咗。 喂，即系可以讲完之后闪噶咯， 你可以走先啦， 我可以走先， 唔系做翻听众，阵间唔好走。 咁有咩好讲啫？ 咩你俾人踢出校？ 你点样俾人踢出校？唔系端端俾人踢出校嘅咩？ 冇奶油噶嘛？ 咁咪冇噶，咁咪成绩考得唔好咪俾人踢出？ 唔会 点会啊？教啊，肯定犯咗啲大错。 佢喺度冧你班噶嘛？可以 唔系？佢用一种好捻怀柔嘅方式踢我出校。 其实你觉得？你系咪唔啱？你系咪唔识啊？ 唔系，一间学校真系未谂都听过有人踢出系怀柔，怀乜捻嘢柔啊，大佬？ 阿京一同学，系咪我哋间学校真系唔系好适合你？ 唔系，因为系都差唔多。其实真系讲真，因为嗰阵时我 你中几俾人踢出校？ 男校定男女校定 男女校？ 你搞女啊？ 唔系，我 form two 俾人踢出校嘅。 咁捻早？ 系啊。 哦。 大白粉啊！ 搞女，搞女，我觉得系搞女，有冇搞女？ 我唔信成绩唔好。 一个原因 唔系，因为我嗰时我升上 form two 咧，其实都唔系 form two 啊，叫中二，因为我间学校咧，我 小form two咪真系中二。 屌你听我讲埋先得唔捻得啫？你哋啲咁捻离地嘅广岛人，梗系唔会理解咩叫 form two， 咩叫中二啦。因为我嗰间学校系啊。啊，冇错啦，张 Sir 讲中系有分别嘅，因为嗰时我读嗰间学校咧系分中文部同英文部， 哦， 英文部咧就叫 Form Two， 中文部就叫中二。 屌， 方唔方便透露啊？你系边间中学嘅？ 定系名啦， 黐线啊！地理啊，粤华校，吹啊！ 你啲名校咩？我哋读埋间校 点 讲出嚟啊？ 我又唔怕 Wilson， 即系 你读名校嘅， 成个 red 搞里边最靓烂面系我噶啦，系咪先？有乜所谓啊？屌， 块面几滑啦？ 边间啊？ 九龙三玉， 三玉 系啊？ 咦，三玉度？ 三玉，三玉名校嚟， 边三玉咧？ 九龙三玉啊，最靓湿鸠。 第日，我都系名校。女子嚟嘅， 系啊，系咪咩名校啊？ 我系民生书院嘅。 民 生，哇，民生， 民生院啊！ 民生咪刘德华嗰间啊？ 吓，我唔知喎。 民生， 民生喺九龙城， 民生系九龙城， 唔系啊，对面，唔系， 好错误地，我系分校嗰间。 西湾河。 民生系刘德华间， 我即系喇沙同呢个 嗰边有间民生 新界喇沙， 有田径场嘅 系啦，有游泳池 嗰间就大啦。 你 把 机讲下晓， 唔系咁我又喺九龙三玉读嘅，咁嗰阵时咁啊好咧无奈派捻咗去中文部啦，屌，因为嗰阵时。同 我覺得你個人有呢個咩 中文嗰個 中文個根底好，其實就英文唔好啫。 你有啲中國風啊，個人一望 唔係好啦，無奈因為嗰時一齊讀嗰班小學同學咧，有啲派撚咗去英文部，有啲派撚咗去中文部。咁中文部嚟計喺我間學校咧，就差唔多係最撚下賤嘅一個。 又唔可以话下贱嘅， 即系你知道，少少你知道港英年代咧，真系弱势嘅。你读中文部，因为嗰阵时老实讲，而家我哋威啊，读中文部叫乜撚嘢啊？母语教学啊嘛，系咪先？但系以前就唔撚系啊嘛，以前就英文就主导嘅，英文系真系差唔多系香港算系第一语言，差唔多可以咁讲。即系老实讲，如果你要比较我间学校咧，英文部咧嗰、那个 building 咧。由 form one 至 form five 咧，成栋嘅，差唔多有六层楼连埋天棚啦。而中文部咧，只系得个地下嘅啫。 咁啊，中文部少人报啊嘛， 近啲放学啊嘛， 中一系得，中一系得一班，中二系得一班嘅啫。 我几惊你话中一系得一班，中二有两班嘅添， 中三有三班。 咁嗰阵时我就 成绩差。 其实我升中二都系试升嘅啫。 嗯， 因为嗰阵时有试升， 有我哋 初试提升咁样。 因为嗰阵时，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啱啱升中嗰时，我好捻俾心机读书嘅。 有啲咁嘅事？ 系啊，嗰阵时屌你谂，翻捻都好捻正经嘅，攞本书出嚟备课，好捻老正嘅。因为希望喺即系我小学其实都读得唔系 即係我讀小學就嗰間小學就唔係好高級數嘅，咁嗰陣時就小學都唔算太差成績，咁希望上到中學就可以嘅成績更進一步，點不知屌你老尾維持咗有冇一個月咧？冚家拎我發覺係唔撚得，因為點解咧？因為第一次中文默書咧，基本上咧係有成班我哋全班都係出貓嘅。 哦， 系，即系嗰阵时，嗰阵时咧，个训导主任咧就管好捻多嘢嘅。个训导主任走入嚟我课室咧，就叫捻晒我哋有出猫嘅同学企上，企咗黑板嗰边。咁咧， 班同学企出去啫嘛，冇乜特别。 蛇咬都唔认 嘅 啫。 啊，唔系，都有三个系坐咗喺度嘅。 即系嗰三个系真系冇出猫嘅， 冇出猫嘅，其中一个系班长嚟嘅。 咁系咪因为你出猫个方法太流咧？ 唔系，唔系，系因为嗰个国文老师， 嗰个叫国文 啊，系啊，叫国文啊， 都有 有错系啊，真系， 果然系中二唔系 form two 系嘛，唔系方中一嚟嘅嗰阵时， form one 啦系啦，唔系咁啊，国文老师咁啊嚟到之后咧就国文老师太捻流，因为好捻流。通常以前教国 文 嗰啲， 梗系泰文又梗流啦，屌你！ 又中热个话题，你想系咪闷 啊？泰文流，跟住咧吓， 咁啊，因为太林啊，都七啊几岁啊，嗰个国文老 师。七啊几即系文龙观就香噶咯， 系啊，望到即系佢讲书好捻慢，你知又要读捻埋徐志摩啲嘢，又你就会好捻眼瞓。 咁跟住结果咧？ 跟住结果咪成班系攞本书出嚟抄咯。 就博佢睇唔到， 系啦， 唔系 open book 啫系嘛， 唔系博佢睇唔到，系博佢直情唔鸠你啊。 跟住咧， 跟住咪屌你， 训导主任咯， 训导主任夹捻到咯， 嗯，就嗨一镬先啦， 成班踢晒出校， 冇， 即系你一个， 中一啫， 咁啊，即系由开始我注定咗呢间学校咧，成班都系唔捻读书噶啦， 嗯。 咁啊，直至到 即系都系怪个老师，怪个 老师啊， 佢唔啱咯， 一定系啊，七十几岁都仲走去教书， 只要翻文官在好，翻文官在乡啊屌！ 咁啊，结果 香官在 升，咁啊升到中二，咁啊完咗成个学期嘅，跟住完咗成个学期之后咧，就好卵衰嘅，咁我唔系好卵记得啲细节啦，即系咁嗰阵时又要再升中三，因为我到中二嗰时咧就啱啱取消咗呢个中三淘汰试。 咁就好多年， 都好多年噶啦。咁啊，咁嗰阵时一上到去咧，就唔知点解要你哋咧要再攞翻下学期嘅开学嗰张文件定点捻样啦。咁就要翻去学校攞嘅。 嗯。 咁然之后咧就翻捻到去咧，就要见以前即系我中二嗰个班主任。咁去捻到咧就话系即系可以用一个咁样形式讲啦，系劝我退学。 咁但系都好多人出猫啊，读唔到书，咁系咪最后中三一班都冇啊？想问， 唔系因为出猫 ，其实系因为因为已经中一升上中二咧，已经系试升噶啦嘛。咁如果中二个成绩都达唔到标，其实理论上佢系话，不如咁啦，你中一升中二都试升啦。 喂，但系咁我冇可能教育噶嘛，你冇理由咁踢你走嘅。 所以佢唔系用踢我走咯，佢系用 间学校唔啱 你走 啊。 但系以你咁捻厚面皮嘅人，点会走啊？屌你，佢叫你走啫嘛，你走噶啦咩？ 唔系佢可能平时搵啲同学扮哑铃。 喂，你又知我厚面皮？ 讲下啫，其实。 哦，其实我面皮好捻薄噶，真系。 即系叫你走啊，所以。 唔系，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好捻睇得起呢间学校嘛，因为。 咁啊，我想讲，你喺嗰间即系自动离开咗之后，有冇再搵一间读中三啊？ 有， 即系你最后都读到中三嘅。 到最后咪读夜校咯。 我读夜校， 夜校都， 因为我系另外去再搵第二间喺水渠道嗰间啊，叫陈树渠。 嗯，哇，好啱名喎，水渠道陈树渠。 花墟啊， 花墟嗰度嘛。咁嗰阵时又要考入博士嘅，但系都几 Q 难入嘅嗰间嘢，其实都。 哇， 马陈树渠好似麻麻地嘅啫。 是很弹啦，总之唔想读翻以前嗰间啦。 哦，咁啊，即系你睇起佢。 咁所以其实咧喺咁多入边咧，你喺中学系冇曳过嘅，纯粹 唔系好卵曳。 我读过中学啊嘛， 点会？佢有曳，乜曳嘅时间短啲？ 比较短啲嘅就 有曳。不如又讲下你哋嗰啲点样样先啦。 我哋 狮子应该系最高IQ 啦。 屌你， 读书叻嗰啲嚟噶啦。 你阿狮子嗰阵时有冇会考噶？ 梗有啦， 你仲有会考嘅咩？ 我屌你，梗有啦！ 会考而家冇噶嘛？ 而家冇 啫， 十年前、十几年前都仲有噶嘛？ 仲有会考？ 几年前都仲， 几年前都仲有噶嘛？ 我睇你应该读到书，应该会考几高分嘅喎？你 会考廿零 分？我而家晒啊！ 晒分啊！ 唔系分数嘅问题。嗱，唔好讲会考嗰啲先，我哋今日讲还童记啊嘛，中学啲閪嘢啊嘛， 廿几分啊嘛？ 廿零， 使唔使饱饱我嘅？ 排第几啊？排第七啊？ 吓， 排第几？ 冇排噶，高过曼联啦，总之。嗰阵时我细个咧，中一到中三好曳嘅。真系真系好，屌你！你听完你又觉得好， 我系咁插科打诨先得噶。 你知唔知插科打诨先？你真系好难想象咧，嗰阵即系玩老师嗰啲个个都会有噶嘛。但我唔讲啲曳嘢，我先讲啲鸠嘢先。就咧，我哋中学嘅时候一定系会例牌搵啲閪人咧，即系咪閪人一啲好林， 即系比较弱少少， 弱少少就一齐恰鸠， 就恰鸠 佢咧就唔会打鸠佢嘅。 我冇打， 系唔会太扑街啦。我哋就纯整蛊佢嘅啫。咁我哋都好，我哋其实。我身边嗰扎同学都系高智能罪犯嚟嘅，咁到而家应该出边都系唔会系攞 AK 四廿七揾食嗰啲嚟嘅，应该 都系张志强嗰扎， 唔会系嗰扎， 唔系张志强冇攞 AK 嘅，屌你， 哦系咩？ 绑票嘛， 张志强系绑啲炸弹， 我都唔会啊，冇武器嘅，用冇武器嘅方式去打劫嘅，应该我嗰扎 friend 系咁嘅，咁点样咧？咁啊，以前咧就啊，我记得中一嗰年咧就开始学校有 locker， 咁我读屋村学校嘅。咁嗰间都即系一般啦，咁但系嗰段时间因为曳啲，就因为嗰个閪冧嘅母语教学，因为母语教学之后咧，又大概一两年度咧，我间学校就冇人肯入嚟，我哋咁啱就排唔知一百零几嗰啲咧，入唔到去英中啊。咁跟住嗰届收嗰啲真系岩蚕到咧，即系我而家望翻， 咪有啲同学系特别岩蚕嘅，唔知点解中学， 唔系嗰届成届都岩蚕，你明唔明啊？最终去到嗰一届，我记得升中五嗰年咧，中六好似得三个人直升到，跟住全部外校生，即系有几届系咁。咁我嗰届好少少嘅，咁但系咧嗰年有翻 locker 咧，发生咩事咧？即系我讲下玩鸠啲同学啲嘢啦。咁咧就你知即系我哋要。要自己有锁噶嘛，即系 佢买锁， 佢唔会俾锁你， 自己 带锁去嘛。咁我哋咧就好捻无聊啊，咁啊咁啱我哋嗰届嗰啲咧就全部摆晒喺木工室门口，咁啊你知地方细啦，啲屋村学校，咁啊唔系好有钱啦，冇泳池啦，冇球场啦，基本上，咁啊跟住咧，然后咧就我哋就去物色啦，就拣啦，大概知边个同学咧就喺个 locker 喺边个位置，咁啊 mark 低晒啦已经，咁跟住咧我哋好集团式犯罪嘅，我哋系。咁我就先因为喺木工室嘛，因利成年，就有啲乜堂都唔想，就最中意上木工堂嗰啲咧，就揼嘢啊、转嘢啊，屌你老味，即 系 摆明玩嘢。咁有几个嗰啲系神乎其技，咁有个后屘都去咗做装修啊。咁跟住其中一个有份玩，我去捻咗做装修。咁佢点咧？佢就即系喺木工室嗰度咧，就攞咗阿叶 Sir 啊，对唔住，即系攞咗个阿 Sir 嘅。 是但啦，冇人知边个叶 Sir 嘅。佢叫黄金右脚，我哋叫阿叶 Sir。即系一个阿 Sir， 就佢只脚跛嘅， 即系逼咸喎，真系。 有冇夹？冇夹，冇夹。逼咸。嗰阵细个咪真系好捻自。 有冇夹啊？夹吓？ 有夹夹吓，但系我哋唔知九字。 你嗰个叫黄金右脚好啲啊！我同学又我又系班主任又系跛噶嘛，即系又系夹夹吓咁。跟住佢改咗，佢改咗花朵，我都唔知。佢话喂，高低影嚟啦。 好凉薄啊！你 好凉薄，真系好捻字。广州捻字，我讲真系好捻字。 点解叫高低影嘅咧？ 跟住，然后就喺阿黄金右脚嗰度咧，就攞咗支剪扫，咁啊剪鸠咗啦，剪鸠咗锁啦。咁就因为我哋拎住嘅时候已经去夹钱啦，就要买翻同一款嘅锁，咁啊拍翻个锁落去，咁啊等佢又 开唔到， 开唔捻到。跟住 老仆街， 咁咧仲要我哋系拣 timing 嘅，我哋因为咧上体育堂咧就多数两班一齐上噶嘛，因为长晒啊嘛。咁多数系两班夹埋一齐上体育堂嘅。咁上体育堂嗰阵咧，就发生咩事咧？就我哋专登拣上体育堂之前剪捻咗佢个锁，咁等佢咧啲衫佢哋全部 摆晒落去。 咁啊，结果集体有几个好乖嗰啲傻下傻下嗰啲咧，就冇衫着。咁但系咧，你知道啦，我哋啲集团嚟噶嘛，我哋唔会净系恰鸠人，冇意思嘛。因为你即系你搞鸠到人，但系自己冇得益咧，其实就 真系好捻贱嘅个锁。 咁我哋就发生个咩事咧？我哋就将佢，我哋唔偷人啲书嘅，我哋借人啲嘢嘅。咁咧就借捻咗佢嗰啲鞋啊衫啊咁样咧，因为例牌一定有啲捻样湿柒咧，就唔捻记得带衫。咁跟住咧，我哋就租俾佢，嗱$5， 仆街。 因为点解咧？有 quota 嘅，我哋已经 mark 实咗啲 timing 嘅。有几个咧就，如果你连续几次冇带衫咧，就唔知道点罚。有啲要留堂有剩嘅。$5其实好捻平啫，讲真，饮少支汽水都有啦。咁我哋就已经 mark 低咗支边几个捻样冇啦，做咁就去兜售。咁到卖晒嘅时候，跟住去到更衣室嘅时候，先发现佢同阿 Sir 解释，即系我个锁唔知点解开唔到，有几个人度。跟住之后咧，上完体育堂之后咧，嗰啲要还翻衫俾我哋噶嘛，还翻衫之后俾我哋，我哋就还翻俾嗰啲咧冇捻锁嗰啲，又俾埋个新嘅锁匙。 唔怪你到今时今日搞反万 T 啦， 对衫都系情有独钟。即系呢啲系一啲可能好一两件咁样嘅小事，但系呢啲都好低层次啊。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反映咗就系细个嗰阵就系即系顽皮咯，但系就 又唔会走去话跟人咯，扮有跟人咯会。 哦，呢啲唔算低层次啦， 唔低层次咩？ 只算叻噶啦，有投资。跟住点样去攞 回本，仲 有 攞翻？喂，我哋嗰阵时，我哋即系我记得，譬如我哋嗰班有一个即系年纪大啲嘅女同学，咁个样又唔 系 好靓， 即系点解会有啲年纪大啲嘅女同学咧？我想问下， 喂，俾我 移民啊嘛，一定有新移民，一定有噶， 一定大唔系大几多咧？ 阿陈细妹啊，李阿妹嗰啲， 系啦，即系有啲女，真系噶。 喂，呢个我觉得呢个话题真系无法世代。 阿文细妹啊，嗰啲啊， 大三四年咯， 即系最成熟过你， 成熟 早熟过你。 唔系大陆嗰啲同学咧，嗰啲名系一睇就知嘅，即系一讲出嚟就知。 同埋系咪个水上人家啊？嗰啲阿妹啊， 佢夹有一个叫文细妹咯，一个叫周新门，边个咁衰嘅啫？个老豆唔识字都唔好咁讲。跟住俾嗰个我哋小学咧，仲有体罚噶嘛？跟住打鸠佢手板，个老师打到兴起啦，佢揸住手板，周新门啦，周新门啦，系咁打佢。 冇啊！嗰阵时我哋未，嗰阵时即系未知，嗰阵时未识咩叫欺凌噶嘛。 我哋唔会欺凌人， 我哋唔识嗰个 term 啫。但我哋依家识做噶啦， 做紧 啦。唔知系罪，因为 人性嚟嘅呢个系。 大家同学仔得啖笑啫。嗰阵时去嗰啲咧，嗰啲模型铺咧，有啲有嗰阵时好兴买嗰啲臭蛋噶嘛。吓，即系细细支，好似嗰啲 哦系玻璃 百桶嗰啲玻璃咁细支嗰啲， 好细支嘅，好臭 嘅。你知咧，你一拍落去咧就好臭啊，成个课室都臭晒噶嘛。 嗰啲屁味嚟噶嘛。 咁嗰阵时咧，咪就系喺佢有人坐喺佢隔篱啊嘛，就摆定一支，即系同埋就喺就好轻轻小息嘅时候咧，就放咗喺个只凳嘅上边。 你唔系老东哦，你放屁， 我等佢坐耐就 唔使噶，跟住唔使话你放屁噶，即系佢总之一坐落去，我喺夹喺凳脚度嘛，佢一坐就爆啦嘛，系咪先？一放屁一爆，哇！跟住玩一阵，跟住个就望住佢啦，即系类似啦，我哋话斋你放屁嗰啲，哇！咦咁臭嘅，点解你？ 真系好惨， 嗰时好惨啊，喊晒啊，真 系。系啊， 哇！一个个心灵咁脆弱，大佬， 哇！哇你成班恰佢真系好惨啊， 呢啲好小事喎、 啊。小事，训导主任啊， 又训导主任， 喂，你成 哇，你训导主任咁鬼得闲， 咁鬼得闲，乜卵嘢都理嘅大佬， 成间。 因为其实嗰只嘢咧，其实有个学名嘅，叫屁蛋。嗰只有 学名冇理由叫屁蛋，仆街学名叫阿尔摩尼亚嗰啲啊。 啊，呢只喺我哋学生嘅流传啊，叫屁蛋嗰只嘢。 我唔系个学名， 学生叫嘅名。学生叫嘅名，你我哋识条春咩？喂， 真系识条春咩？ 学生叫名啊！ 屌，我同佢真系咩 未啊？ 叫咩甲丙全二代乜捻嘢？同佢讲啊，学名都黐紧线嘅你都。 呢啲咪高层次嘅 get 咯，屌！ 化学啊，我嚟到 继续啊，唔该。 我成日都讲，嗰阵时玩过两次，我惊有毒啊，真系怀疑紧。即系嗰阵时冇 你噶嘛，咩毒啊？ 但系呢啲系好小事。 你太蛇龟啦！ 唔系我，但呢个好小事，蛇龟呢啲我哋唔捻玩噶。你 唔捻玩啊？ 唔捻玩，我哋玩出命嚟，知唔知啊？哇！真系 我觉得咧，插你少少，我觉得嗰啲同学都有啲责任嘅，即系佢自己俾人恰嗰个啊。佢唔知咧，佢形成一个俾人恰嘅气场。 你咁讲真，好啦，贱啊，好啦，贱 啊！喂，但系呢样嘢我又撑佢喎，我又撑佢喎。你佢玩玩下咧，佢即系佢搵到自己嘅位啊！我唔捻俾人玩嗰日咧，哎、我又唔系一个学生嚟嘅，我又唔系一个子嚟嘅。 今日有冇翻学咧？冇人玩我嘅扑街 啦！你唔玩我，同阿妈阿妈 咩人嚟噶？ 同学俾我有乜嘢咧？ 我啱啱想话俾我听，我哋俾训导主任知道之后，捉咗我哋几个同学，咁我哋共犯啦，我哋冇爆边个系边个，咁一定有人放啊嘛。咁啊，怀疑系边个，我哋都冇人出声，因为最弱嗰几个。咁但系咧，个训导主任好叻，啲 speech 好叻。我唔而家唔系好记得佢讲乜嘢，但系讲到咧，我真系知道开始咩叫做欺凌，跟住讲到我哋眼湿湿，即系以后咧我哋都唔 喂，瞄佢张傻子咪啊要咁捻有爱心点得噶？ 算啦，食翻欺凌鱼啊，到你啊，九叔。 其实唔系，我都有反思嘅时候，不过临尾先讲，太早有反思唔得嘅。 我啊想。我曾经系俾人恰嗰个嚟嘅，你头先你讲嗰你条卵样咧，狮子讲嗰啲咧，我就俾人整过扑佢个，有一条友仔，我今时今日仲记得佢个名字。我嗰阵时好啦，即系其实我一出嚟好乖仔啊，真系小学一二年级咧系俾人拣上台献花嗰啲。 你咁戆鸠， 好卵靓仔，好卵乖仔。 根据 Kenny 个逻辑咧，咁我知道你咩样啦 。你知啊，你 feel 到啦。 欺凌样， 欺凌样，你 feel 到啦嘛？好啦，就系、是、因为我太好恰啦。因为我每一次啊体育堂就唔见一对鞋，一 去买饭鱼，翻到阿妈。但你知我系出身于啊高尚家庭，一对白饭鱼算得乜嘢？阿妈买一对。第二堂又唔见两对， 啲夫仔朋友乜问题啫？ 三对冚家祥最火紧咩咧？我妈咦唔妥当，即系我月日我就真系嗰阵时完全冇咩欺凌嗰个感觉噶嘛。唔捻见咗， 唔见咗咪买咯，最 唔系佢而家个人都系咁嘅， 因为有啲灵异事件。 我成日都空间偷，点解我咁捻大懵？又唔见咗对鞋噶？ 我开始谂到九叔细个系咩样啊？ 佢千几度近视啊，大佬， 唔系啊，牙刷仔啊。 牙咩刷咧？即系刷样， 叮一就刷样，叮就刷样。牙刷仔一唔见咩阿妈咪咯， 大红嗰样啊！ 呢一集 系阿福啊，阿福啊！ 呢一集个 download 有30,000，我 post 好咗上嚟睇下。 阿张 Sir， 我同佢一齐工作嘅时候，有人话似你噶，曾经。 系嘛？有一段时候啊，你唔好讲。有一段时候， 避免咗呢啲杂嘢啦。 唔系讲翻嗰阵先，后屘我妈觉得唔妥当啦，咁啊翻学校投诉，咁啊先生先理会我啦。即系唔知点解我啲先生好捻唔负责任，嗰阵时成日唔见嘢咧，唔会即系睇下帮手睇下呢个小朋友咩事啊。我个样咁捻样俾人欺凌法咧， 因为有阵气咯。 屌，跟住咧，你搵咩 locker 换锁做啲啊？佢原来就咁将我啲鞋咧掉晒喺我哋小学咁啊侧边有一柜嘅，有一柜一开十对鞋喺度，冚家祥仲有几件衫喺度添。跟住 可以一年唔使买鞋啊？ 唔系啊，因为细路啊嘛，好快大噶，望到对鞋都唔啱着。 后屘我仲觉得唔系最咁我阿妈梗系兴啦。最大问题系佢都冇再情，即系搵到边个同学啦， 都冇情。 嗰条都系有钱仔嚟噶，有钱过我添吓。佢真系可能佢妒忌我有钱又靓仔，佢有钱唔靓仔。O K， 咁样样咧就 明显添啊， 就将来系会对付警队嗰啲人做贼。 系啊，可能系啊，好似真系后屘入咗。警戒 大家 系啊，咁样跟住咧就不了了之，跟住小学都算啦，呢单一单啦，第二单仲离谱， 已经离谱噶啦，嗰单 系呢单离谱啦， 十几只鞋， 你话我做乜捻嘢？我个人善良啫，做乜恰鸠我？谁人逼我屈我辱我？第二单就系、是、我每一次我哋要上即嗰啲早课啊咁样啦，我排队翻去啦，咁喺楼梯咧每层咧就有个 prefect 噶嘛， 嗯 啊。跟住咧，有条友仔，我同佢都唔熟，我已经唔记得唔熟噶。 都谢你， 阿 Peter， 佢讲滨州啊。滨州，乜捻嘢州啊？我第一，我记得第一次，阿 Peter 听到系笑住周我出嚟，你讲咩滨州啊？ 我笑到 啊！ 我 呢个 terms 好 old school， 我到而家你已经冇听到，我相信80后嘅人已经唔会讲呢两个字啦。OK， 嗱嗰阵时 碌鸠啊， 嗰阵时一个系啊，嗰阵时即系同碌鸠差唔多啦，就是、一个禁语嚟噶嘛。 系滨州唔讲， 但系问题我都唔知咩系滨州。 嗰阵时你未知啊？ 我唔知，我真系好卵傻。 咁低你俾人打 咩啊？ 傻啊！ 一入学就要 学，系啊！ 阿 Peter 真系，佢讲滨州，咪你话州有咩滨州？ 嗱， 咩滨州？ 阿九叔，基于你实在太柒，我补充少少关于 Peter 嘅故事。OK， 咁咧到我哋升咗中三之后咧，高志仁聚翻集团咧，就谂到啲事件出嚟。咁你知啦，中三开始有部分好乖嘅学生咧，可以做 Peter 噶嘛？ 系我有做嘅， 哇咁好劲啊！仲话好乖学生。 咁我哋咧， 斩嚟噶啦！ 我哋嗰个高智能罪犯集团有一个咧，有幸 武警， 佢你谂下，佢做咗贼两年，但系最后俾人拣选咗做 prefect， 咁佢咧就有个 就冇间做啦。 听我讲啦，呢个好嘢，佢有 prefect 章之后咧，佢就同学校讲唔见咗两次。咁要买㗎嘛 ,prefect 章你唔係个个都买到。咁变咗我哋有三个 prefect 章。 哦令俾人用啦。 咁跟住到我哋。 武警。 跟住就武警游戏。咁我哋武警呢都要似层层先得㗎嘛係咪先。咁我哋高智能罪犯集团呢就向一啲即係啱啱入学嘅方面嘅小朋友埋手啦。就学你话斋就係呢啲啦。不救佢啦。即係你做乜讲粗口啊吓咪。 廿蚊。 我 prefect, 我听到你讲粗口埋嚟呢度。空佢空完佢一轮。跟住然后最尾就玩鸠你只手。我哋真系纯粹放开心嘅啫。 你冇暴力处咩？ 冇啊，惊啊嘛，大佬。 点咁啊？ 因为我哋嗰阵时， 我惊你嘅。 唔系我啊，我哋高智能罪犯集团呢啲嘅侧边咯。我听到你讲，真系即系嗰啲 高方过你噶嘛？小朋友你真系唔可以讲我师弟咁样嗰啲咧，玩鸠佢啦。呢个其中一样系关于 PFAT。咁啊，讲多样嗨啲嘢俾你听。偷白饭鱼咧，真唔系最嗨嘅，即系白饭鱼最多都系冇得上堂啫。咁咧，我哋咧就 佢上堂之后偷嘅。 嗱，我。 我佢唔系喺学校惩罚我，佢而系系等我阿妈翻去啊，妈叉我，咁每次翻嚟都冇咗对鞋咯。啊，你继续啊。 咁我今日好 gap 嘅，我哋越级挑战。中二嗰年咧，我哋下定战书，觉得咧，因为我哋隔篱就系美术室，咁美术室咧就成日都有啲即系以为自己系大画家嗰啲， 汤明画啦， 系啊，嗰啲师姐师兄咧就走去画画，咁佢哋又画，每年学期都系咁。我哋喺form one嘅时候已经。留意到呢樣嘢，就係咧每到十二月嘅時候咧，因為佢哋要交卷上去考試局，咁一定係例牌係有掃描嘅。咁咧，我哋已經發現咗，我哋中一要玩嘅嘢，我哋喺中二嘅時候達成咗呢個目標。咁你知啲畫畫唔曬噶嘛，一堂得兩個鐘嘅啫嘛。咁啲蘋果啊、啤梨啊、橙嗰啲擺撚咗喺度，放學要再翻嚟畫噶嘛。我哋都將調撚轉曬啲位置，咁跟住先。 唔系调转位置唔够精彩，你试下我帮佢加叮当落去。 我哋唔系因为福雅咧，我哋唔会咁教嘅。因为叮当真系好捻离奇。我哋将佢啲调转晒之余咧，第二日觉得唔够好玩。冇错啦，全部生果同佢食晒去，即系食咁啲，或者换嗰个，跟住之后咧就即系搞鸠佢哋咁样。后屘俾美术老师发现。因为我哋其实就唔知点解有个人就失手啊，即系你知高智人罪犯都有失手嘅时候。 系、哎、好容易嘅其实。 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有几个咧系一路喺个 group 里边玩，但系好乖嗰啲嚟噶个样，呃够晒全世界嘅。咁、哦、咧出咗事之后咧， 即系老千喎， 老千嚟噶真系，所以话高智人罪犯咯。即系呢个就系我玩过嘅游戏其中一个。你谂起，你令我谂起我细个嘅时候，我觉得呢、okay. 用几 啊讲完小学篇啦，讲个中学篇， 我仲有啊。 系啊，唔系，我想话一样嘢就即系 唔系你继续先，你头先俾人屈啊，话你讲滨州咧，跟住点样啊？跟住你又唔知咩叫滨州，又俾人屈咗系滨州， 两日又系咁，我中一系有人连续攻击我， 连续几日都系滨州， 连续攻击你个滨州啊，大佬，滨 州系乜嘢？ 有最终我咪翻去问阿妈咩系滨州咯，屌！阿妈做乜有人系日日都话我讲滨州系咩嚟嘅？但我每次跟住俾 Peter 拉咗出嚟咁， 佢妈定笑反艇？ 你见到阿妈个反应啊？ 阿琴妹咁望住我个滨州嚟，唔系咁你明唔明啊？我都唔知点解，即系我妈都系好好太 nice 啦，太林善啦，我唔知点解佢又唔担教我去报复啊？ 系， 因为我完全细个冇报复嘅心态吓，咁、啊、但系就系咁，又要我阿妈翻去学校啦。做乜日日有人话我仔讲滨州嘅？我仔连滨州系咩都唔知道嘅事。 因为大老母唔会咁噶嘛，细路仔。 但系你俾人连环攻击咧，就冇办法。 伤痕冇成，冇俾人打， 唔会噶。滨州，我同阿九叔系同一间学校嘅，我知道嗰啲校风噶，系啊，同一间中学噶同佢。 系个表面冇伤，我心灵你一讲起我，一阵眼泪都喺度飙出嚟啦。 所以自从而家香港系讲滨州，唔讲滨州，讲碌鸠，你就开心好多啦。因为大家 系啦，你再而家又讲滨州，我一。直言阴影，哇！突然咁啫，喺度可能涌翻上嚟嗰个感觉。 滨州，滨州，滨州。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第一次讲听到滨州嘢系咩咧？ 咩嚟啊？ 一系一船。 喂，你讲滨州，讲个小学嘅，我真系小学，小学读男女校嘅。 咁啊，你好命啲啦。 系，我系侧边全部同学仔都系女仔嚟嘅。即系围住我一个男仔，咁有一次， 唔系相传你话你好靓仔噶嘛？ 我好靓仔嗰阵，咁啊嗰阵时小学咧，咪好兴咧，暑假咪唔知中间四五月咧，就去长洲度假营噶嘛，啊实去嘅，咁啊跟住咧有啲女仔去完之后咧，喺个坐喺侧边嗰啲又讲，哎呀长洲真系好好玩啊，哇我第时又要去啊，我有一次我唔知点解，我真系突然之间，我真系唔知点解啊，我另外一面同佢讲，长洲好玩咩？滨州仲好玩，我真系咁讲。跟住， 但你嗰时系未知噶？ 我知咩叫滨州嘅。 哦，性骚扰 我。我知，跟住成班女同学，成个学期冇同我讲过一句嘢。 由一个学生王子， 一下子，我唔知点解，我平时讲嘢都好慎言嘅。 小学六年班，六年班 。 哎呀，破坏咗个形象， 真系破坏咗。好彩就六年班之后，中一之后，以后各不相见啫。 因为学校就系我哋学习嘅地方。 你嗰啲女同学讲到依家。 佢可能第啲 冇，因为学校 唔系即系确实，唔系确实，我都觉得即系滨州好玩过长洲咁，大佬啊，我冇讲错噶， 所以咪由我嗰开始就变咗独卵啦，系嘛？ 应该系五年级已经开始打飞机嗰啲，小学五年级嗰啲， 未咁快，未咁快， 咁卵迟先打飞机， 因为你点解会知道滨州咁好玩？ 系啊。 打飛機點知 賓 州 嘅話咧？嗱咁啊，我同阿九叔同一間中學嘅，咁我中學咧就分咗兩部分嘅，中一至中三咧，即係 form one 至 form three， 我係英文學校， 係啊， 我係講 form one 嚇 ，form。 我想话，我唔止系英文学，你记唔记得中一嗰阵时候咧，可能扑街呢学校咧已经阶级观念啊。嗰阵时你，我唔知道，我同你啱争少少啫，都系。但系佢要分英文班咧，尤其是上英文班咧，佢会分三班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话俾你听，我唔知佢嗰个系到一二三班定 A B C 班啊。我系属于 A 班最捻劲嗰啲嚟嘅。 我话最惨，我最扑街啦。因为我系中文小学上英文中学， 等我扑街。 佢由第一日就讲英文，我都唔知噏乜春。 但系我想话，我想讲埋我经历先。咁我好捻巴闭啊！但系我考 A 班嘛，冚家铲，我都唔知点捻排 A 班入去。嗰班本来咧，即系 A 班，因为全班精英 和尚子嚟噶嘛，你嗰度 和尚子 唔系讲男女啊，精英学生啦，大佬英文最劲啊。咁咧应该咧就 suppose 咧就唔应该有人肥佬。但系我其实系错入噶嘛，扑街！我唔知点解入咗去啊嘛。我系唯一。破纪录地嗰班人英文会肥佬嗰个捻样嚟嘅，话俾你听，真系离晒谱啊！即系我呢个系学校欺凌咯，我想话。 我读咗几年英文都未试过合格咁滞啊！真系啊，去到中四、中五先至叫合格到嘅啫。我第一年啊 ，form one， 第一次出成绩表，嗰阵时 A 系最好啦 ，H 系最差噶嘛。我张成绩表系画嗰条梯出嚟嘅，全部 H 啊！ 真 一条梯系啊，完全跟唔到啊，大佬啊，佢全部英文啊，真系完全唔得。嗰阵时又冇手机、啊，如果写黑板咧，咁啊大家又斗抄噶嘛。 点解你会拣咗间咁嘅学校咧？ 佢派位嘅，我拣嘅咩？佢无端端派咗俾我，我都想求其读下三育啊嗰啲算噶啦。 好扑街啊！扑街啊！真系 四维欺凌嚟噶。 嗱，咁我中一至中三咧，我同阿九叔一样系被欺凌嘅。是被欺凌的，因为我矮小啦。 唔系，去到中学冇被欺凌，我想讲我跟住系我虾鸠人噶啦。 系啦，去到中四、中五就虾鸠人啦。 我中一就已经虾鸠人啦，想话。我想话我系打鸠啲中三嗰啲噶。 我系好少打交，我哋系。 等先，停一停先。你大阿耀尊大啲定系？ 我大啲。 你大啲啊？即系阿九叔打鸠你，佢意思啊？ 咦，九叔打？我惊佢唔撩我，我唔会打鸠佢嘅。 唔系嗰阵时，我系最经典系中五嗰阵时咧，我哋系中意玩宠物嘅。喺学校里面玩宠物， 电子宠物定 唔系？系何谓宠物呢？系中午嗰阵时系捉个中一嘅，捉翻班房，摆佢喺自己台底下边，摆捉一日， 咁捻严重？ 系啊，搵只脚踩住佢，摆捉一日，好犀利，好变态咧！搵啲校褛冚住张台，就斗咯。喂，我今日嘅宠物几过瘾，跟住执咗一个，跳！我听日拎两件咁样，哇！咪真系摆两件啊！中一喺度啊！ 真噶，好捻扑街，真系 好扑街噶！ 我玩嗰啲唔会有肢体接触噶， 喂，全部有肢体接触噶，斗住斗姑姑仔啊，全部齐晒噶。 阉人啊嘛，玩 阉人 玩 阉 咯，玩阉咯，玩阉嗰阵时系又系经典嚟噶。开头阉咧冇乜嘢嘅，大家揾个壳嘴咁样啄下啫嘛， 即系其实意识形态拍一拍个裤浪嘅啫嘛，都系，我真系真系甩落去噶嘛。 即系你会痛一痛，但系好短暂嘅。咁跟住玩下玩下咧。 佢 啲契弟玩出火啊！碾蛋， 我谂起都痛啊，缩捻埋。 碾蛋系劲痛啊嘛，跟住有啲 唔系痛系赤嘅。 跟住咧，因为我哋男校啊，去到中四、中五嘅时候咧，对性嗰方面咧好多好奇啊，又抒发唔到啊。跟住到碾蛋咧，到最后先玩咩？我觉得嗰阵时再玩咧，已经出事啊！系玩咩？系碾棍啊！系碾支棍。 咁都要大碌先得，除非你长期扯旗嘅。 嗱，佢唔系碾痛你。你记住，唔系捻，唔系搣，唔系搣，系啦，捻住支棍上下咁样 坐，教你打飞机 喎。哇， 好变态啊！ 跟住我见到成班同学一到小息 recess 嗰阵时候，捻下捻下，屌我发觉唔系好对路，呢个游戏真系唔玩得啊，大佬，个个。个潜藏嗰啲机味出晒，即系一去到小息嗰就掹第一杯嚟淹我啦，咁样唔掂。 因为阿耀尊嗰个 situation， 我见过嘅系，就都系咁上下，不过用筷子 乜捻嘢啊？ 系啊，碗筷子夹咯， 哇！ 初初好細條，夾下越嚟越大條，跟住咪揾筷子夾。 我想問下佢用圓嘅筷子定係用起角嘅筷子咧？ 一般唔係嗰啲木筷子啊，圓形嗰啲木筷子， 有刺刺親嘅， 夾住碌嘢咁咪喺度上下咁亂咯。跟住你會隔住條褲見到佢越嚟越脹， 越嚟越變態。 我想問你兩位，俾人即係劣同埋夾嗰個， 唔係我俾人劣，我係旁觀啫。屌， 唔係咁嗰個人係咪俾人撳住曬嘅咧？ 唔係噶，嗰個人 在 嘅，開台嘅第一次咧就唉，我話喂唔好咁玩啦，唔好厭啊咁樣，整到厭慣噶啦，一越玩越開心，好似完全冇反抗咁樣 唔係可能有啲早泄喺嗰個過程已經咧享受過佢第一次個高潮啊！你明白？即係嗱，通常我哋做仔嘅咧，通常我哋會喺唔同嘅年齡度發生第一次高潮。但嗰阵时系唔知乜捻嘢嚟噶嘛，因为高潮唔一定要做爱噶嘛，因为可能梦遗，因为可能遇见啲好紧张嘅情节，或者遇见啲 situation 会令到你突然间，但你高潮系冇嘢射噶嘛，但你依然系射嘢，但你冇嘢射出嚟噶嘛，但系唔知点解中 高深嘅， 系留翻欲火街头呢个， 即系可能嗰个 situation 或者我拆开少少咧，记唔记得以前我哋读小学咧，一小息嗰阵时咧，一打冷钟我哋咪要停嘅， 啊唔得， 小学。 系啊，唔捻喐得噶嘛。咁嗰阵时见到你咧，见捻到有啲咧系好捻搞笑嘅，特登咧玩捻咗好捻多唔同姿势停喺度啊。有啲咧就明明喺度阉捻紧咧，一停嗰时咧，全部唔捻喐得。咁一个咧就捉捻住另外嗰个啫啫，嗰个咧就企喺度唔捻喐得，另外嗰个捉捻住嗰只手又唔捻缩得咁样样，好捻搞笑嗰阵时有啲咁嘅嘢，小学鸡啊嗰啲。 嗱嗰阵时系中学嘅时候咧，尤其系中午咧就最中意玩嘅小食，一去到就唔系腌。你有冇玩啊，九叔？围抽。 围抽有玩，我哋有玩。 我哋个围抽好文明嘅。 我想睇下个唔同。 嗱，我哋十譬如十个人咧就猜输一个。输咗个咧就俾人打五分钟，唔准还手。 哇， 系唔准还手。 练拳啊，佢哋 系啦。咁你自己输咗，你自己就卷埋个身咯，俾人系咁揼背脊咯，揼足五分钟，佢就我哋都会停嘅，即系我哋唔系扑街嚟嘅。 哇，咁样嘅，第四分四十九秒停。 系咯，你停咗，即系又再猜，又输一个，又打落去，咁样系玩足成日噶啦。 人肉俄罗斯轮盘， 我完呢个都唔 系 好捻。 系 OK 嘅 ，OK 嘅，我觉得 OK， 又唔会打头嘅。嗯，即系我哋知道嘅，一打头死鬼咗唔掂噶嘛，就系打背脊揼咩嘭嘭声啊，打好过瘾噶。 不如咁啦，啊，你讲， 你想讲咩？ 我想讲咧，其实大家讲到好多肢体接触嘅嘢咧，其实每一次高潮位就系唔知你哋有冇去过去 camp。 咪住先，咪住先。呢个节目我哋谂住分两节啦，定三节定五节啦。今日 两三节啦， 两三节咁，咪不如休息一转先啦。 吓，三十分钟啦已经。 哇，点止啊，大佬就 系。佢开心嘅嘢真系令人入状态，大佬。 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再讲啊。 好。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的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走， 系捉第三次捉走， 因为第三次咧系。